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52集。 好吧，可问题是他那么小，难道不会被我做扁吗？ 他才不小呢。 莫武将碧水兽放到地上，伸出手在他头顶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，碧水兽浑身一抖，猛然变大，一瞬间化作一头威猛的神兽，如骏马一般高大，脖子上金毛抖擞，两眼如火炬一般发光，鼻孔里喷着云雾，张一张血盆大口，露出硕大尖利的牙齿，四肢具体踏动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橙子就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对于刚才调戏他的行为，后怕的腿都软了。好家伙，这大嘴巴囫囵吞了自己也是绰绰有余的。莫武拍了拍碧水兽的脊背， 上来吧。骑上来之前，你要先给他施一礼，以示对他的尊重， 否则的话…… 他战战兢兢地接话， 他会在拖我到水中间时将我一脚踢到水里。 莫武凝重地点了点头。 啊！ 想到水橙子就晕啊，被淹死是他最不喜欢的一种死法。 你还爬在那里做什么？快点儿，时候不早了。 橙子仰望着威风凛凛的碧水兽，他正用不屑的眼光俯视着自己，对着他头顶喷冷气，貌似跟自己不是很投缘吧。他看看一脸天真的小水妖，再看看满身威风的碧水兽，自己难道真的要把性命交给这两个靠不住的家伙吗？ 你到底要不要找离呀？ 莫武看到他犹豫，担心地问。橙子立刻爬起来。离，那个不开心的龙太子，灰色的心情几乎渲染了整个大海，一直清晰到自己心里。橙子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执意要见他，也许是觉得自己的误会夺走了他的笑容，也许只是为了说一声对不起。似乎只要道一声歉，就可以扯去那一片他也灰色自己也灰色的阴霾，让明亮的温暖的笑容再度浮上那个俊美的面庞。龙太子也好，他的宠物也好，总之要找回那个快乐的梨子，这是他这个做主人的职责所在。他隆重地对着碧水兽鞠了一个90度的躬。 尊贵的碧水兽大人，请您允许我借您尊贵的脊背挤一挤。 看橙子似乎有足够的诚意，再加上莫无府在自己耳边说好话，碧水兽傲慢地点了点尊贵的头颅。橙子抖着脚战战兢兢走上去，费了一些力气才爬上他脊背。 抱紧他的脖子。 莫无指示道。 走。 在橙子的尖叫声中，碧水兽腾空而起，在夜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，一头扎进深不可测的大海。笼罩沙滩的浓郁夜色中，缓步走过来一个身影。小修。他手上托着一个西瓜，脸上带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神情，盯了水面那朵迅速散去的水圈半晌，鼻子里愤愤地喷出了一股冷气。 这个笨蛋，想去找离不会来求我吗？难道我还不如那只白痴水妖可惜吗？ 他堂堂神兽貔貅，顾不得四方敛财，又是当保镖又是当伙计，整天围着那个笨蛋团团转，换来的却是将他划在圈外不信任。心中愤愤不平，搞不清楚是自己的亲和力出了问题，还是那个家伙脑袋出了问题，几乎就想将这个刻画的乱七八糟的西瓜丢在地上摔个稀巴烂，然后漂亮转身走人，继续他金光灿烂的自由生活。将这个西瓜轻轻地放在沙滩上，站起来长腿发力助跑几步，腾空而起，对着那个旋即消失的水圈一跃而入。 喂喂，你不要那么用力啊，碧水兽要被你勒死了。 莫武略带着水声的急切声音在耳边响起。 橙子紧闭着眼睛，两手紧紧抱住碧水兽的脖子，完全没有听清旁边的人在说什么。 再不松开些，他就要把你踢到水里了。 这句警告倒是起了明显的作用，橙子赶紧松开手臂，却险些因此摔下去，吓得大叫一声，乱抓住了一些东西以求稳住身体，一声沉闷的怒吼顿时从身前传来。 那是什么声音？ 快松手，你把他揪痛了，他真的要踢你了。 手哆嗦了一下，赶紧松开碧水兽的金毛，再度抱住他脖子，却不敢再勒得那么紧，只能把整个身子紧紧贴在他背脊上，感觉碧水兽在带着自己迅速下沉，下坠的失重感让橙子有些头晕，却一直不敢睁开眼睛。 喂，睁开眼睛没关系的，用不着那么害怕。 莫武的声音传来。 哎呀，我怕死了，哎呀，怎么还不到还不到呀？ 橙子带着哭腔哆嗦着说。 哪有那么快，这才走了多远啊？水晶宫位于人类从未到达过的深海，碧水兽虽然神速，但也要走好久的。喂，你别总闭着眼睛了，我看着都难受。 你睁开眼睛我会更难受的。 话虽这么说，但时间长了，身体也适应了下沉速度和水底特有的阴凉，试探着将眼睛睁开一条缝。如果事先不知道在水底，那他一定会以为自己乘坐了一只透明的气泡，悬浮在无边的夜空。想象中能让自己崩溃的恐惧感并没有出现，真正到了水底反而不像在水面上那么害怕了。但一想到假如离开碧水兽这个保护罩，立刻就会被水包围窒息，还是禁不住腿抖啊抖的。黑暗的水底漫无边际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碧水兽的身周出现了一个圆圆的空间，将水隔离在外，就像海底的一个大气泡一般。这枚大气泡的右侧有一团梦幻般玉白的荧光，不禁睁大眼仔细去看，荧光扭脸对他甜美一笑，绝美的五官散发着淡淡光晕，橙子顿时看呆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